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将进行冰壶及轮椅冰壶项目的比赛，国家体育馆将进行男子冰球及冰橇冰球项目的比赛，五棵松体育中心将进行女子冰球项目的比赛，首都体育馆将进行短道速滑及花样滑冰项目的比赛，新建的国家速滑馆将进行速度滑冰项目的比赛，北京赛区的奥运村将可容纳运动员和随队官员2260人，所以正确答案是国家体育馆将进行男子冰球及冰橇冰球项目的比赛，五棵松体育中心将进行女子冰球项目的比赛，首都体育馆将进行短道速滑及花样滑冰项目的比赛。你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刘木子琪，我在吉林省松原市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中国第一位冬奥会奖牌获得者是谁吗？1992年的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在女子速度滑冰500米短距离角逐中，美国名将布莱尔以40秒33的成绩夺冠，中国运动员叶乔波以40秒51的微弱差距成为亚军，获得银牌，为中国冬季项目拿到第一枚奥运奖牌。所以，中国第一位冬奥会奖牌获得者是女子速度滑冰运动员叶乔波。正确答案是叶乔波。您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宋柯瑶，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将作为哪两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吗？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是2008年奥运会的重要遗产，2022年将再次作为冬奥会的核心区域。冬奥会25个场馆中的7个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范围内。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将进行冰壶及轮椅冰壶项目的比赛，所以正确答案是冰壶和轮椅冰壶。您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崔珍熙，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国际残奥委会的标志里红蓝绿三个色带围绕着同一个中心点，象征着国际残奥委会的什么理念吗？国际残奥委会的标志是由红、蓝、绿三个色带组成，三个色带围绕着同一个中心点，象征着国际残奥委会心智、身体和精神和谐统一的理念。红、蓝、绿是世界各国国旗上使用最多的三原色，象征着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具有广泛的代表意义。这个标志在2004年雅典残奥会闭幕式上首次亮相，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正式启用，所以国际残奥委会标志里的红、蓝、绿三个色带围绕着同一个中心点，象征着国际残奥委会心智、身体和精神和谐统一的理念。正确答案是心智、身体和精神和谐统一。您学会了吗？ 感谢小记者们的精彩介绍。今天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将由我们的小记者们带来前中国花样滑冰队队员童健的故事。唐青 and 童健 former Chinese figure skating players, once left their highlights in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After their retirement, they embarked on a new journey. Let's listen to 童健 to share his story, an extension of sports spirit in their lives.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我们来到了庞青铜剑冰上艺术中心，第一次来的这样专业的花样滑冰训练场地，看到小运动员们的精彩表现，我为我国花样滑冰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希望通过今天对庞剑叔叔的采访，了解庞青阿姨和铜剑叔叔的花样滑冰背后的故事。 庞青 and 铜剑 have achieved their own dreams of figure skating with love and persistence. After retirement, they hope to pass on their dreams by building ice rinks, establishing skating clubs, setting up public classes on ice, and so on. 童叔叔您好，刚才我们看到您在训练青少年的冰上动作，请问您小时候在学习花样滑冰时的训练和如今您训练青少年时的理念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变化还是挺大的，原来童叔叔练的时候呢还是在室外，那现在的所有的小选手呢都有机会能够在室内去练习花样滑冰，这个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以及技术动作掌握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原来呢我们练的时候呢就是想就是能够强身健体，而现在来讲呢练习体育呢不但呢要学技能，同样呢也能够让自己更加自信。除此之外，花样滑冰还有很多的音乐舞蹈，我也希望呢所有的小朋友们小选手们在学习花样滑冰这过程当中能对我们的中华文化能够有一个认同，能够有一个自信，在未来呢在他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能够把中国的这么悠久的历史以及文化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承这就是跟之前不太一样的。 In addition to professional study, Tong Jian also suggested that everyone can try skating and experience different feelings on the ice. 我是上海的冬奥小记者。那么，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参加这些运动，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实际上来讲，上海冰上运动呢，实际上来讲还是做得比较不错的。我觉得孩子们先从兴趣爱好开始，先把自己对冰雪的这种恐惧心理啊、不懂啊，那通过一次一次的体验呢，能够让自己能够增加自信，间接式的从原来的体验式。体验娱乐在这个参加与冰雪运动这过程当中获得的一些乐趣，逐渐向着技能学习，向着体育文化学习，以及向着规则学习，向着创新，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说我觉得一开始并不一定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只是有机会呢能够去体验冰雪的乐趣就好了。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压力不要太大尽情的去体验这个冰雪的乐趣。 我受益匪浅，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热爱这些项目。 一定的。 庞青 and 童健 have joined hands in 16 World Championships and 4 Winter Olympic Games. The Vancouver Winter Olympics was a highlight moment in the careers of 庞青 and 童健。They got the highest score in free skating and finally won the silver medal. 对我来说呢，是参加了16届世锦赛，4届的冬奥会。在4届冬奥会当中呢，现在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温哥华冬奥会，因为那一次演出的曲目是跟梦想相关，所以说在那一次把自己的梦想能够实现了，那对我的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也记忆犹新，追梦无悔这一曲滑完了之后，全场在场的10000多名观众同时起立鼓掌。其实那一刻我知道了，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冰雪运动员在这个国际赛场上为我们民族这样的文化的展现以及民族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展现那都发挥出来了。在那一刻对我来说这样的这个荣誉以及体验是这一代冰雪人的努力，所以说那一场比赛我印象是最深刻的。 Tong Jian and Pan Qing have been partners since the age of 14, so they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ice rink for 27 years. The achievements and honors obtained during over 20 years are also the result of their joint effort. 我是来自成都市的冬奥小记者，请问您和庞青阿姨在合作的时候最重要的几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几点。这当中就包含了第一个就是信任，既是一个团队，那大家呢每个人都要相互的信任。第二个呢，实际上来讲呢是包容，在这个过程当中，团队当中难免有人犯错误，难免呢方向呢有偏差，但同样那我们每一个团队的这个人都要能够有这样的这个度量去 容忍别人的这个错误，你可能自己会犯错误。那第三个呢，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一定呢要融合。那这个团队呢，一定要有这个融合精神。那我有这个非常强的这种特点，但是庞老师也有非常强的特点。那我们两个要把两个人的特点合二为一，最终才能够出精品。所以说也建议你们在未来团队合作这个过程当中要秉承这么几个关键的点。那在体育锻炼，在体育合作这个过程当中有，那在平时生活当中，在学习当中，同样这样的这个精神，这样的这个关键点也需要你们能够记住，在实践当中呢能够把它实现出来。 彭建 and 庞青 have two children now. The eldest son is 3 years old and he has begun to learn skating.Tong Jian believes that practicing skating since childhood is helpful to one's growth. 冰上运动有那么多，为什么您当初选择花样滑冰这项运动呢？ 其实花样滑冰呢，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项目啊，不一定说你滑得快你就很厉害，不一定说你跳得高啊你就很强，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也就是挑战难度非常大的。那对于我来讲，小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这种挑战，特别希望能够把所有的这种元素组合在一起，所以说最终选择了花样滑冰，一直到现在。其实学习花样滑冰其实就跟人生是一个概念，其实短暂的比如说失败啊，短暂的摔倒啊，和阶段性的你比如说比赛当中成绩的取得呀，其实都是在一个阶段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一定要把看花样滑冰这个项目要拉得很长，有一些小朋友一开始跑得很快，就是学得也很快，但是呢在后来的时候呢就遇到瓶颈，解决瓶颈的问题的时候就比较难。但有些小朋友呢之前呢虽然比较慢，但是基础打得很好，但在后期的这个加速过程当中，就在追赶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能够发挥出非常这个让人吃惊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这个花样滑冰像一个长跑，在前一阶段跑得快不一定在后一阶段跑得远，但是呢想要跑得远可能前一段时间就比较慢。所以说在孩子们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历练去了解体育精神到底是什么，了解花样滑冰到底是什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据自身的特点呢，去我们所说的这个波澜不惊的日复一日的这种重复，在这个过程当中最终呢能够获得呢他真正的这种历练和自己的一些收获。 More than 20 years of athletes' experience have taught them to face life and meet challenges with optimism and strength. No matter what kind of work and role they undertake, they will go all out to inherit the sport spirit all the time.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小记者，我了解到您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担任了花样滑冰比赛的解说工作。那请问您从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变身为媒体人的过程中，有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呢？ 严格意义上来讲，我还不是一个媒体人，只是通过自己对花样滑冰的理解呢，能够在现场把我们的感受和作为一个运动员在那一刻心里的这种状态，能够跟更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去分享。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呢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在临场的时候发生了非常大的这种转变啊，发生很多的这种改变，包括赛事的出场顺序，最终的成绩的取得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说也让我呢这个有非常多的这样的这个历练。我虽然在之前跟庞老师呢做了非常充足的这样的准备，包括去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去做这个访问学者，去学相关的这些内容和知识，但同样如果能够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媒体人来讲，我觉得是不容易。但是呢作为一个花样滑冰技术以及文化的一个传播者来讲呢，我觉得呢我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呢和机会呢跟这像你们一样的小朋友们，还有这个喜爱冰雪的这些爱好者们呢有做更多的分享。所以说在2022年，我也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这样体育解说，这样专业的体育解说能够在各个行业啊、各个赛场啊、各个竞技的这种项目当中，能够把他们的专业的视野能够分享给大家。 感谢小记者赵科尔、李怡南、张田希、肖如士、丁凯杰和胡诗佳的报道。